旅游攻略，订机票，订酒店，订当地玩乐。 旅游之前就要先上马蜂窝。 马蜂窝，嗡嗡嗡。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你有没有被一部电影感动过？当你遇到爱情，拥抱浪漫时刻。 I love you, Dido。 当你偶尔迷茫，感觉不到快乐。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当你为了梦想，准备放手一搏。一首歌曲唤醒一部电影的记忆，一部电影在跳动的音符中铭刻。月影留声， 这里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月影留声，我是于月。最近正在上映的《侏罗纪世界二》，不知道你看过没有？那这部电影呢，是最近票房最猛的一部电影了，上映三天票房就达到了8亿，横扫了国内的电影市场。这部影片是《侏罗纪世界》的续集，也是《侏罗纪》电影系列的第5部，剧情衔接于上一部结束后的22年。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段音乐，就是电影的最后，人类世界和恐龙共同生存的背景音乐。上一部《侏罗纪世界》上映的时候呢，是2015年，讲述的是《侏罗纪公园》故事发生的22年之后，纳布拉尔岛已经发展成了一个庞大的主题公园和度假胜地，叫做《侏罗纪世界》。影片当中呢，有一段轻快的插曲， 取名源自一个国际政治术语，叫做 SOI， 意思呢就是势力范围的意思。但是在电影当中，这首歌曲指代的是公园当中那个球形的游览车。同时呢，在这部2015年的电影当中还出现了一首1993年《侏罗纪公园》上映时的插曲，欢迎来到侏罗纪世界，充满了怀旧的情怀。 罗纪公园是1993年斯皮尔伯格执导的电影，这个系列影片呢，在电影史上可以说是里程碑之作了。一方面呢，电影工业的发展第一次将已经灭绝了数千万年的生物恐龙活灵活现地展现在大家的面前，而另一方面呢，斯皮尔伯格也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恐怖片的亚分支，那就是怪兽电影。在《侏罗纪》上映之后呢，人们才把金刚、哥斯拉等等这些怪兽片从单纯的恐怖科幻片当中分离出来，形成了新的流派。而《侏罗纪公园》这个系列电影的配乐由斯皮尔伯格的老朋友约翰·威廉斯制作。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电影《大白鲨》当中的插曲，这部电影也是斯皮尔伯格导演的，1975年上映，同样呢是和约翰·威廉斯合作的，这是世界上第一部票房过亿的电影。这部电影的音效还获得了奥斯卡奖，但是随后的几部续作都和斯皮尔伯格没有什么关系了。1987年《大白鲨》的第三部使用了当时最先进的 3D 技术，但是依然是口碑平平，再无法重现当年的辉煌。配乐由阿兰·帕克制作。 最近忙一些。 倦的敷衍，冷漠的抱歉，你假装看不见，其实更累，人别因为怕黑就遮住双眼。不对，你比谁都了解。不对，真爱没那么迂回。若眼泪是先苦后甜，再给他一点时间。好女孩该被宝贝，对不对？好感情不被浪费，对不对？就算他一直不给你答案，他爱不爱你，你早就明白。好女孩该被宝贝，对不对？你值得遇见更好那个谁。心碎是为了让微笑敷衍，有他昨天，谢谢再见，可以怀念不留恋。不对，谁都了解。不对，真爱没那么迂回。若眼泪是先苦后甜，再给他一点时间。好女孩该被宝贝，对不对？好感情不被浪费，感情不被浪费，对不对？就算他一直不给你答案，他爱不爱你，你早就明白。好女孩该被宝贝，对不对？你值得遇见更好那个谁。心碎是为了让微笑复原，真爱需要走得更远，记得再见，也感谢。 牵手的夏季，渴望爱的惊天动地，点点滴滴我都愿为你标记。未来也会历久弥新，把爱握在掌心，每天一点一点练习，青春为我们留下最好的曾经。如果 光陪我每一种言行，一路上有多少欢笑哭泣，永远都不会忘记。假期我陪你哼着最爱的歌曲，那年仰望着夜空等待流星划过天际，点点滴滴我都愿为你收集，原来也会刻骨铭心，把爱握在掌心，青春为我们留下最好的曾经，如果你的真心邂逅最美的风景，感谢你给我无与伦比的回忆，约好了要一起吹风淋雨，让时光陪我们一同远行，一路上有多少欢笑哭泣永远都不会忘记。 我是黄轩，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为什么要先上马蜂窝？ 旅游之前 为什么要先上马蜂窝？ 旅游之前 为什么要先上马蜂窝？ 上马蜂窝旅游 APP 查旅游攻略，订机票，订酒店，订当地玩乐。 旅游之前就要先上马蜂窝。 马蜂窝，汪汪 汪！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夜间到白天有更明显的雷阵雨天气，短时雨强较大，出行请您注意安全。双休日外出游玩的朋友一定要远离山区河道等危险地段，注意安全。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夜间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90%。白天阴转分散性雷阵雨，早晨有轻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5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川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 被一部电影感动过，当你遇到爱情，拥抱浪漫时刻。 I love you. Yeah. 当你偶尔迷茫，感觉不到快乐。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当你为了梦想，准备放手一搏。一首歌曲，唤醒一部电影的记忆，一部电影在跳动的音符中铭刻。月影，留声。 欢迎回来，这里是月影流声，我是月。下半时段呢，我们刚才听到的略带忧伤的旋律是2005年版的《金刚》的片尾曲。这部电影重拍了1993年的经典同名电影《金刚》，影片最后女主角对金刚产生了感情，但是金刚却失去了生命。金刚呢，也是怪兽电影当中非常经典的形象，在去年的《金刚骷髅岛》当中也是再度重现了金刚和其他神秘怪兽的踪影。接下来跟你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20世纪60年代最受欢迎的克里登斯清水复兴合唱团的代表作《穿越丛林》。在怪兽电影当中还有一个不得不说的形象，那就是哥斯拉。那哥斯拉呢，是一种恐龙形状的怪兽。哥斯拉系列是日本乃至全世界寿命最长的电影系列之一，全世界不同版本的哥斯拉有32部之多。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段哥斯拉的配乐是由配乐大师亚历山大·迪斯普拉特创作。 说到怪兽题材的电影呢，也有很多人会想到异形这个系列啊，口碑可以说是两极分化比较严重。喜欢的人呢大赞这个系列的电影美学风格和隐喻的手法那是相当的不错，当然了不喜欢的人呢就觉得这部影片这个系列的影片是不是有点过于黑暗和恐怖呢。全系目前呢有六部影片，那在全部系列当中唯一一首轻快节奏的歌曲就是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让我淡淡的悲伤。 上面我们听到的这首原声是电影《环太平洋》当中的主题配乐，片中呢对于机甲、怪兽、科幻、动作、冒险、灾难等等诸多的元素都有非常不错的表现，那也被影迷交口称赞，成为了2013年那年上映的口碑最好的一部商业片了。看了一眼时间，今天的节目呢又要跟你说再见了。今天跟你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是电影《克罗索怪兽》当中的插曲，这是一部最新的怪兽电影，以女主角变身为怪兽为看点，由安妮·海瑟薇主演。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了，感谢你的收听，也欢迎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Would you care to stay till sunrise? It's completely your decision. It's just that going homeSuch a ride, such a ride. Going home is such a ride. Going home is such a ride. Going home is such a low, lonely ride. Would you hang your denim jacket near the poster by Picasso? Do you sleep on the left side or the right?The ride. Would you mind if I leave on the light? Would you mind if it isn't too bright? Now I need the window open, so if you happen to get chilly, there's this coverlet my cousin hand crocheted. Hand crocheted. Do you mind?Edges are frayed. Would you like to unfasten my braid? Shall I make you in the morning a cup of homemade coffee? I will sweeten it with honey and with cream.Paper that wall myself, that wall myself. Would you care to stay till sunrise? It's completely your decision. It's just the night cuts through me like a knife, like a knife. Would you care to stay a while and save my life? Would you care?Stay a while and save my life. I don't know what made me say that. I've got this funny sense of humor. You know I could not be downhearted if I tried, if I tried. It's just that going home is such a ride. Going home. 慢慢写作 个盘旋，让酒不再用狂妄的拳头，凋谢绿变成乐章的时候。